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熊丽。 哎，今天又到周二了，又是我们聊茶的时间，先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 大家好，我是杨多杰。 我怎么还没介绍你就出来了呢？ 再往后就控播了。 真是，控播不控播我们来掌握，对不对？ 这好人不好当吧。 年轻的史地文化学家，年轻的茶文化学者啊，而且呢是畅销书《茶经新解》的作者杨多杰老师。 对，所以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大家有任何关于茶的问题呢都可以提出来了。当然了，在节目进行中，如果关于一些吃的方面的问题，比如说我想吃什么，大概呢去哪儿找，或者我在什么方位，或者我最近呢有出门的计划，我想去哪儿，在当地有什么好吃的，您呢都可以提出来哈。也或者您最近发生了什么新鲜的地儿啊，什么好的小馆子啊，都欢迎大家呢可以推荐给我们，我们一起来分享。 对，生活中的高兴不高兴的事儿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下班路上聊聊多愉快，是不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不仅呢是可以我们来一起交流一下，另外最关键我们这里边有好多内容，每天推送的都特别特别的精彩。 对，我们也欢迎大家呢能够随时关注我们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微信公众账号，关注我们的微信内容。哎呀，都是我们的嘉宾呀，我们的小编呀，我们的主持人自己花了心血啊，然后一点一点写出来的。比如说今天这一篇就是我们的多宝宝给我们介绍了关于大家一直都有疑问的市面上的这种年份茶， 福鼎白茶市场到底有多乱，这是他写的啊，我不是我写的啊，就是他说的，他说市场到底有多乱啊。 你说了句实话 啊，我一直是以说实话而出城， 但其实 是想写来着。 其实这篇文章我倒没什么兴趣，反而是第二篇文章我还挺想看一看的。他说是泰国有一老奶奶在路边支理馆子，结果呢就获得了一个米其林评了1星。最关键人老奶奶人不想要这星星，想把这星星退回去。 太忙了。 这挺有，因为是刚刚才推出来的新鲜出炉，我还没点开看。这个我觉得还挺有意思。 这样我们欢迎大家呢关注我们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微信公众账号 CHWL876。当然如果呢您想知道我们多宝宝今天分享的是什么茶，您呢可以关键字回复多余的多。 哎，你等一会儿。那多有很多种组词的方式，为什么是多余的多呀？ 那你组个好的。 我词汇比较贫乏，那我再来一个，多余的多。 哎，反正就挺多余的。 多，你来一个。 这是没什么。 多少的多？ 不是，咱就多节的多不行吗？ 那谁知道你这多节的 多 是哪个 多？ 对不起，我又说错话了。 所以呢大家可以回复多这个字，然后呢你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推送的这篇文章，包括可以 看到我们机器人精心准备的一个小程序码，您只要长按小程序码识别进入，就可以看到今天多宝宝跟大家分享的这份茶了。 对对对啊，这个 简单， 设置有点意思。您先回复多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然后就看到一篇文章，哎，您点进去先看看这文章是多姐宝宝写的啊。 对，大家可以先了解一下关于福鼎白茶的内容 啊，关键是特别乱啊。 谁说的？ 大家都喜欢看乱的，对吧？您拉到最底下的时候，您看到有一个小程序，就是咱们机器人自己哈，真的要说话了，说什么？说您什么滋味啊？长按下面的二维码，您一按，里边有一个识别二维码，您一说点这识别二维码， 人家不叫识别二维码，叫识别图中小程序， 哦、 就是一个小笑脸的一个小程序。哎呀， 哦、 显得我们多么有诚意， 哦、 对吧？我们小笑脸就按照多宝宝的头像设置的吗？ 哦。 对，大家小心下面一嘴啊，然后识别这小笑脸、哦、然后就可以了。 谁不长这样？咱们先说说 啊， 俩小心下边一嘴，谁不长这样？ 我们俩不长这样啊。 啊、哦，你们长的？ 我们俩长了俩同 眼。我们是嘴比他小点，眼睛比他大。 我们俩是典型的圆眼。 哦，好看的都是 杏核眼， 都是你们的 凤眼。 原样哪儿好看、 啊、好了，闲话少说，进入我们今天关于茶的内容的介绍。今儿我们要说一说福鼎白茶，看一看这个市面上现在关于福鼎白茶到底有多乱哈、 嗯。 首先乱象丛生的第一点就是关于年份茶， 就是所谓的老茶呗。 对， 对不对？ 这个是很乱的一件事儿、啊、 但是这个乱我觉得跟你之前介绍有关系啊，你都说了，说这个白茶一定要三年为什么来着， 就是三年刚能喝，三 年 算入门吧， 三年为药，五年为宝，什么大概 七年就得扔了 是吧。 对，这两位主持人呢，这个现在讲的呢就是市场的一种错误观点啊，这个很标准很标准，都不用我再举这个反例了，二位的作用呢也很明显，那就是以这个衬托而为主嘛。是这样的，这个白茶呀是有一点颠覆我们之前的饮茶的理念。你看我们北京人，咱们以前都喝的是花茶，那讲究的人呢说不来花茶，喝点绿茶，这就很讲究了。花茶也好绿茶也好呢，对这个鉴赏的这个日期啊，就是我们讲的这保质期啊，要求的很严格。好一点的呢18个月，就是一年半，一般的话都说一年。所以咱们就是有一个认识，说是新茶要比陈茶好。但是到了白茶呢不一样，因为慢慢的随着你看咱们的这个传播方式的增多，随着我们现在对茶文化的重视， 嗯， 咱们北京人开始知道什么了？哦，关键这茶呀，不是光花茶， 嗯， 不是光绿茶，这个老听节目都知道六大茶类。那既然是六大茶类，我说叫茶性各有不同，它不能完全套用一样的观点。你拿这个白茶来讲，是新的也非常好，那年份茶也有它自己的特点在里边，就是说它可以久存，它的保质期可不是一年到一年半。现在我们改完这个国标之后呢，都建议写作在适宜环境下可长期保存，都这样写了。那刚才您讲了一句话，这是市场上很多的这商贩呢都喜欢这么说的啊，咱不知道熊丽老师打哪儿听来的啊，一年茶三年药七年保， 我们这不是听你说的吗？ 哎，我就是举反例的时候说的啊，你把例子听去了，你这个解读没有听进去， 说明说的不明白。 哎，这话什么意思呢？我觉得这话不能理解为一三七为关键年份， 嗯， 不可以，不是这样的，咱不是算工龄。我老举这例子，说咱们这个进入咱们这个团队三年左右是什么待遇？说到咱们公司啊，七年了再调一级，不是这道理。茶没有那么生硬，讲的是一个趋势，就说茶白茶呀可以久存，而且会越存越好，这俩概念啊，第一是可以久存，它不会变质，这是一种；第二个概念叫越存越好，就是说到几年之后。五年也好七年也好、哦、它的风味要跟新茶有所不同，甚至于说你喝下去的感觉，对身体的这种感觉也要有所不同，这是白茶的一个基本特征啊，这个是有的，也是符合白茶的特性的。但是这该拐弯了，现在就市场上有一些人利用了这一点，宣扬自己手中的茶呢是年份茶，比如说是老茶是年份茶。那么当然你要是提年份提老茶呢，咱说最实际一点，那价码就上去了， 嗯， 那价格它就给调上去了。那这个时候就要问，是不是真如他所说的这样的老呢？我想这里边有一部分是存疑的。为什么呢？我给大家讲啊，我在市面上经常能见到十年的不新鲜，十年老白茶 20年的，有的不好算，估计是数学不好，那年头多他不会算，他该写了，他说80年代老白茶啊，他都写出来了，多少钱多少钱他都给写出来。很多听众朋友呢，听完咱们节目或者说他阅读完书籍以后都说，哦，白茶可以喝老的，哎，一看这有这个想试一试，价格不菲，回来问咱们说是真的是假的。我说这个东西你一定要存疑着看。首先来讲，我给您讲，新茶永远比老茶多，这话您同意不同意？永远它新茶会比老茶更多呀，老茶一定是当年的新茶变成的老茶， 嗯， 而没有人会把当年所有的新茶都变成老茶吧，它大部分就消费出去了，大伙儿都喝了呗，啊，那么剩下的一小部分，由于机缘巧合吧，甭管它什么原因，最后它留下来了，变成了所谓的老茶。所以今天第一我想讲的，这我也不怕得罪人，这个老茶遍地的现象就很可疑，这里边势必是鱼龙混杂，哪来这么多老茶呀？对吧？尤其是再说回到福鼎白茶，这我说一冷知识，福鼎以前不怎么做白茶，大伙儿知道吗？ 那福鼎做什么呀？ 绿茶， 哎，做绿茶、花茶和红茶。 哎，蒙对了 啊，蒙对一个。 说什么叫蒙？说明还是有知识积累。 是是的， 是 的， 是 的，嗯，记住了， 就是这么答的啊。 嗯， 这个我原来很少提，我今天可以大给大伙儿简单讲。当年出口白茶反而是正和白茶更多。你看现在知道这个白茶两个产地，福鼎跟正和。福鼎啊，说白了就是地缘优势更明显一点。首先来讲，它红茶做的就不错，做花茶做的也好。做花茶什么意思？它就是做那绿茶的基底， 嗯， 做那个绿茶剂。所以咱北京以前啊，说我您可能不了解，咱北京人买茶叶，它就是买200一斤的、300一斤的。我以前也这么买茶叶，是吧？咱都到那个茶叶店说，您给我来那300一斤的，我来一斤。 吓死我了，我以为他说的是200斤呢，我还说，哎呦，你们家地儿真大。 哦，不行，我们家没那么大地儿。 怎么囤茶呢？ 他就是按价码买茶叶，这是老北京人都知道。哎，200的、300的，人家服务员还得问您呢，您盖戳不盖戳啊？盖戳什么意思？就是送人的，盖一戳。 哦。 把那价码写在上面，那就一般都卖500以上的时候才盖戳呢啊。以前都这么买，您也不了解那茶底。其实我跟您讲，比较好的当年的茉莉花茶用的茶底，大部分都是福鼎的。 哦。 白茶那底子来做，它甜。它就是爽口，甜度高，而且芽头比较明显。 明白了，等于是用白茶底来做的绿茶、红茶，对吧？ 哎，就白茶树，说白了就是，包括红茶可以做一款特色红茶，叫白林，白林功夫。 哎，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就是用白茶底做的红茶。 对，而且是一款年份茶。 哎，对，这个就是我刚才所说的，算是现在在福鼎反而少有人知了。你现在到福鼎没人提这事儿了。20年前这事儿很多人在， 因为白茶还不够做的呢。 现在是白茶火起来了，反而没有人在做茉莉花茶了， 嗯， 没有人在做绿茶，没有人在做这红茶了。这个历史的品种叫白林功夫，反而就被人遗忘了。那我这一款白林功夫呢，它也是，也就算年份吧，还有5年的年份在其中。这2-3年就没有做过白林功夫，我跟您讲，就再也没有做过白林功夫。 就没做过呀？ 不做，都做白茶了。 就是白林功夫是一款红茶，对吗？ 功夫红茶的一种 哦， 而且是非常代表性的功夫红茶，在当年来讲出口占很大比重的。福鼎当年主要是靠这个，他不做白茶。现在这白茶这个知名度往起这么一提呢，哎，你看这个生产它就跟风，它呼一下子就往这么一转，都做了白茶了。 嗯， 所以今年我碰到咱们那个就在这个福鼎碰着老张家的我们的一个同事啊，这个人家来福鼎呢采办茶叶。愁的呀，这脸都跑一块儿去了。 嗯， 为什么呢？贵太多了，贵太多了。 因为白茶吃香了哈， 太吃香了。还用白茶做，才有那个花茶出那个清甜的口感。但是如果现在还是这么做福鼎料的话，因为白茶的价码往起涨，你整个茉莉花茶价码也会跟着往起涨起来，道理是一样的。所以这也是有也不叫几家欢喜几家愁，应该说是各有变化了。那我应该说咱们在节目里给大家聊的呢，也算是这几十年间的一个风云变化。哎，有的人是兴起，有的呢就衰落下来。你看这些年白茶起来了，那这款红运白林就是白林功夫，应该讲反而做的人就很少了。你很多人现在都不知道了，你看那像这个机器人这么大岁数的还能知道。 哦， 你看那就证明这是吧，这个机器老化程度还是够瞧的了，他都知道，那就他赶上之前的那个时代。 哟，那他是不是老泪纵横的 啊？那是没想到 机器人还会流泪呢。 这个啊， 哦， 现在也高级了， 告诉我， 哦， 来，所以我们今儿的关键词呢特别简单，多多节的多 多余的多， 哎，不要连在一起。 然后呢，大家回复这个关键字呢，最主要的可以看到一篇文章，就是现在福鼎白茶的市场现状。 哎，这是我写的。 同时呢，在看到最后的时候，您会看到我们的机器人给大家的一个小笑脸儿。您呢，识别这个小程序进去就可以看到我们说的这个白林功夫。 嗯， 是款红茶。哎，一会儿我们要说一说白茶底做的红茶，它的口感什么样？ 而且究竟是怎么做的？ 嗯， 好不好？ 嗯， 咱们先进一条广告，马上回来啊。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来吧，咱们先说说今天咱们分享的这款茶，是一款红茶啊。 对， 白茶做的红茶。 白茶做的红茶， 大家一定要了解我们，我们不会把关键字设得那么复杂。 哎， 什么白林功夫的，然后什么这个萨瓦迪卡的，那您走的就更远 了。您多想 啊。对，我们只有一个字儿，是多。 多余的多字儿。 大家还是记这个记得更清楚， 哎、 是吧？ 是是是 啊、 嗯， 来说一说这个，哎，白茶底做的红茶，从这个整个制茶的工艺上到口感上，它跟白茶做出来的这个白茶有什么区别呢？ 嗯，多难说 的情况，你可以多加点儿。 白茶做的白茶，与白茶做的红茶出来差别有多大呢？ 你看，这就看出来我们这个老师的这个嘴是没问题的，就脑子有点跟不上趟了、啊。这个 我把话筒拉下来，你等着了。 哎，别介，他这晋升这不好啊！我给大伙儿简单说说，是这样的。我原来跟大伙儿说过这问题，我说这茶有个适质性的问题。一般的茶呢，都可以做几种。我举最简单的例子，你说龙井。龙井知道做得好哈，绿茶做的是天下闻名，但龙井是可以做红茶的，就拿龙井群体种的品种就可以做红茶，而且浙江省内唯一的一款名优红茶叫九曲红梅，是可以做的，只要工艺到位没问题。那么说回到这白茶，您看福鼎大白也好，福鼎大豪也好，或者说是福鼎土茶的品种也好，做白茶当然非常适宜咯。那还能做什么呢？可以做绿茶，还可以做红茶。但是他做出来的绿茶跟红茶，说那老师跟其他地方的有区别吗？有区别。有什么区别？特色就在于它相对的甜度好，甜润度高，应该是这样去讲。我们评茶的时候解这个词叫写甜润，它也跟白茶是异曲同工。很多人说老师说这款茶我不熟悉，但白茶大伙肯定熟了，咱们在节目里跟大家聊了好几年了，这白茶咱们大部分听众朋友都喝过。您喝白茶，福鼎白茶什么特点？我说就一感觉，就是清甜啊，非常之清甜，尤其是新茶，甜度是非常好。有人说像冰糖水一样，有人说像泉水一样，都对，丝丝淡淡的甜。这种甜呢、啊、和一般其他地方包括龙井的甜都不一样。说那差别性在哪儿？我觉得您喝过就会有体会。要我说就是清甜，是清甜度好。这个一方面是福鼎的地缘优势，另一方面就是它这茶树品种就这特征。所以拿这个茶树品种的茶改工艺，您刚才讲这工艺怎么做的，工艺就按照功夫红茶的工艺。功夫红茶什么工艺啊？我有一回在小学讲课说到这儿，我说咱们中国这红茶分两种，一种叫小种红茶，一种叫功夫红茶啊。这大家理解功夫红茶什么意思啊？一小学生说他知道，就功夫熊猫做的红茶啊。真的啊，真的，真心真心话。小种红茶呢，孩子想了半天没找着相应的动画人物愣住了，当时就憋这儿了。这个功夫红茶不是功夫熊猫做的红茶，功夫红茶是说它这边非常费功夫，做法非常考究的红茶。白林功夫、坦阳功夫、福安功夫啊，包括在这些统规就叫闽红功夫，就是福建出的红茶嘛。当然还有滇红功夫、祁红功夫，都是一样的，就叫功夫红茶，做工非常细致的。那如果把这个白茶为基底的，以红茶工艺来做，那相对来讲它的那个甜是还要借着红茶本身自有的一种甜，这两股劲儿加在一块儿了。那咱们今儿这款茶又有个特点是什么呢？我有时候给大伙分享这茶是个标杆的性质，我让大伙感受一下这茶到底怎么当的事儿。这茶是个五年茶， 我很想让您试试，什么意思呢？就是您看这五年这茶陈化到底能到一什么程度，能到一个什么程度？包括咱们有时候分享一些白茶，我刻意的分享一些年份茶，那机器人老说抠门，不是，我是希望跟大伙儿分享，只是年份茶的没有那么多。我想让大伙儿知道是年份茶没有您想的口味那么重，这五年时间其实都不短了，五年时间不短了。那您看它的口感，包括汤色，清甜度还是为主体的，出不来什么所谓的药香，出不来所谓的沉香，不是那样的。多了一层韵味，汤里多了一层厚度，这个有。所以我说喝茶这件事儿，一个您每周二您想着听我们这节目，咱们每周二坚持聊，这个一定有好处。另一方面，您多尝试，多喝，多比对，也一定有好。所以我说咱这茶是什么茶？我一直说是标杆茶，它就是一个标杆的作用。您试这茶什么口感？五年茶大概也就到这么个汤色，这么个口感。如果有人跟您说，哟，您看我这茶好跟酱油似的，这色儿，我跟您说，一般情况下没有个大几十年就到不了那模样。所以他说那个怎么回事呢？那咱就分情况讨论了。但是就有人工加速陈化的可能性， 就是为了营造这个老茶这效果，对吗？ 是这个意思。所以我跟很多朋友都说，我说咱不追求老茶，咱自己存。为什么我这么说呢？一个是老茶现在很贵了，我觉得没有必要。另一方面来讲，风险度高啊，风险度高。咱现在这喝茶都成了鉴宝了，啊，经常有人来，我老师您可看我们这真不真？真不真？真不真？这不说瓷瓶子的吗？他让您看看这真不真？这改了鉴定了。我说这个失去了饮茶的乐趣了。当然这不赖您，这赖今天的市场上有一些不法商贩是这样的。 哎，我能提个问题吗？就刚才一直在说不要过分的去强调这个茶是几年几年几年，对吧？但是你看多宝宝还一直在说这个今天分享的这个白茶底做的红茶叫白林功夫，对吧？是五年。 嗯， 那你为什么还要强调它是五年呢？ 那我就告诉您这五年大概能到什么程度。 哦， 这个很重要，就是现在这五年到什么程度。有人说那您怎么知道五年？那是这批茶就五年前就我做的，我还不知道是五年茶。 就我们其实相当于给了大家一个参照物。 嗯， 参照物。所以有人又跟我说这问题啊，这我知道很多朋友得问，我这人就说实话。说老师，我拿这款茶您能喝出是哪年的来？我告诉您，负责任说，本人这有限啊水平喝不出来，我就不信谁能喝出来。前后一年左右的差别，甚至到两三年的差别，不是那么好喝。你说八年跟九年有没有质变？要我看没有，要我看是没有的。那跟你存放的条件、不同的环境，还都有微妙的关系。我喝出来都是区间。 嗯，行，那说到这儿，我们第一时段就暂告一个段落。关键字多，多福多寿的多。 哎呀，太好了。 对，多余解释，多谁不知道啊？是不是 多余？ 这不是我要解释，听众说的。 您会收到一篇文章啊，看完文章之后呢，您往下拉有一个识别小程序，长按一下就直接进入到一个分享通道里边了。先进广告， 对你微笑。 哎，是。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的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成长是一个过程，如果不能让脚步飞扬，那么就该让思想插上翅膀。北京电台温馨提示：阅读滋润精神，思考孕育智慧，改革铸就新时代，书香献礼新征程。8月22日至26日，北京国际图书节与你相约顺义新国展，文化盛宴精彩不断，不见不散。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你是否整天吐槽却毫无改变？你是否立下了 flag 却依然止步不前？是时候重新定义自己的生活了。北京电台携手8大领奥莱，与您一起抓住当下，给自己一个全新的开始。 8月17日至9月16日，8大领奥莱新贵开幕季， 逢周五六日新开幕品牌及鞋品类折上再九折，还享双倍积分，更有浦发银行刷卡回馈和街舞大赛等您参与。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八达岭奥莱， 一家一团去旅行，重庆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自命，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重庆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重庆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十年， 力部更好。 力部英语，十年更好。 We the first sleep, join us。 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40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三副苦薯片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脸上顶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儿。左边开着花匣子儿，夏天自由大的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郭建兴郭工，为我们介绍一下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郭老师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哎，您好，这几天的北京的天确实不错啊。是不是一直能维持呢？好像昨天说有降雨。 对，是这样的。咱们就是说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呢，重点呢就是明天预报的这个降雨和降温。在这之前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今天晚上的天气和气温。 好的。 今天晚上呢主要是这个云呢会进一步的增多，并且逐渐的转成这个阴天。这个前半夜云的高度很高，对气温的下降呢影响不大。气温下降速度会比后半夜快，预计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22度上下，比昨天晚上这个最低气温要低3度多，今天晚上10点钟以后呢，天气会逐渐变得比较凉爽，那么关于明天的这个降雨啊，从水汽条件来看的话，还是不太理想，这个平均雨量可能是一个很小的雨量，也有些地方呢，可能就是说零星的出现点这个小阵雨，那么降雨的时间段呢，主要是在上午到入夜之前。这个对早晚高峰的影响呢都不太大，相对来说呢，就是西部和北部的这个降雨条件呢，稍微有利一些，可能会出现这有量的降水，也就是能把地面下湿啊，但是呢，局部有可能会伴有雷电，那么伴有雷电的地方呢，这地方可能就会出现局部出现雨比较大一点的这个点儿，这样的话就是在西部和北部区域内出行的话，最好是带上雨具备用。那么明天是云层是遮挡了阳光，那么光照呢就不太好了，气温将出现比较明显的下降。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2.9度，明天预计最高气温为28度，气温的下降幅度呢大约是5度左右。明天天气呢就是白天天气是不太热。那么明天之后的未来2-3天呢，北京市会维持晴到多云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还会回到30度到32度这个高度上。不过呢，这个夜间的最低气温却只有20到21度，这样的话，夜间的天气依然比较凉爽，也就是说，可能比这两天的气温还稍微低一点，这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消息了。那么这是北京的一个天气，那么就全国来说的话，未来2-3天，这个天气有这么两个变化值得关注，一个就是高温天气会明显的退缩，另一个就是明天甘肃、宁夏和陕西部分地区呢仍有比较强的降水，首先就是说这个高温退缩的情况。这个过去两天呢，这个随着南方降雨的减少呢，高温天气是再度的发展。不过好消息呢是，预计明天开始，我国的中东部地区呢将迎来这个2到5度的一个降温幅度。另外，明天呢就是新一股冷空气呢会进入新疆， 将给新疆北部造成明显的降温，随后呢逐渐是东移，抵达到这个西北的多地，比如说这个明天的这个像这个甘肃啊、宁夏啊、青海啊、陕西啊，可能之后呢就会这个迎来这个冷空气，降温幅度也还是比较明显的，尤其是这个西安，今年夏天以来呢，截止到昨天，这西安的这个累计高温日数已经达到了这个42天，咱们北京呢今年是累计日数的到现在是20天，西安是42天，就是说这股冷空气到来以后呢，将给西安呢就是说彻底的这个告别高温呢，就是一个这个信号了。这个此外呢，就是华北呢明天也会出现2到6度的这么一个降温，像北京啊、天津啊、石家庄、太原，这个最高气温都会下降到30度以下，这是一个高温要消退的这么一个趋势。那么降雨呢，主要是明天的这个甘肃、宁夏、陕西等地呢降水呢还是比较强，有这个比较强的强降水，而且呢之前这个甘肃中部、宁夏西部呢多地都降水呢已经偏多了，容易引发这个次生灾害，而且这个次生灾害呢出现呢是有一定的滞后性，所以呢未来几天呢甘肃、宁夏的部分地区还是要高度警惕这个强降雨带来的危害，也就是说要去这个甘肃、宁夏这些地方旅游的话，尤其是这个山区，这些旅游的同志一定要对这种次生的地质灾害啊，这些等等这些这个危险情况的发生。今天这个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嗯，好的，谢谢您的详细介绍，感谢您，明天我们再继续连线，再见。 好，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乐逍遥。同仁堂牌家味逍遥丸，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这一时段我们要关注的是东部城区的环路啊，东二环的东直门桥到广渠门桥的南北双方向，东三环的三元桥到双井桥的南北双方向，东四环的四元桥到大郊亭桥的北向南方向，东五环的小郊亭桥到大黄庄桥的南向北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车行缓慢的路段。另外呢，提醒您注意，东五环的平房桥北向南有一起事故，队尾已经排到了七棵树桥。再跟您说一下，东五环的平房桥北向南有事故，队尾排到了七棵树桥。接下来马上进入吃喝玩乐大搜索。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电瓶没电了，这个梗怎么破？ 简单，人保车险客户只需打开中国人保 APP， 绑定投保车辆，就能一键呼叫救援服务，还能实时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师傅一会儿就到。 人保直销车险投保车损险，可享全国范围道路救援服务，还有拖车、搭电、送油、换胎等更多服务。购买人保直销车险，请认准以下途径：电话投保400-1234567 ，EPICC 官网、中国人保微信及 APP 均可办理。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广州欢迎回来，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为您直播。本节目的奖品是由中国马镇提供的价值430元的五马世界满运奇峰演艺套票2套，电话400-600-0166，或者是添加坝上马镇旅游官方公众号，来中国马镇过26度的夏天，中国马镇草原旅游度假区啊。 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继续来说一说关于茶的事儿。大家呢，也可以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通过视频直播观看我们的节目。当然了，如果您有任何搜索的需求，比如说想去什么地方找什么好吃的，或者最近呢有一些出行的计划，然后在当地有哪些美食，您呢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我们的联络方式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或者直接搜索 CHWL876 就可以了。 如果我们没回答您的问题，或者那就是说明我们没看见啊，因为确实微信比较多，我们一刷有可能全刷过去了。您别着急，您得空呢停车了，或者说再给我们发一个啊，我们可能就能看见了。 对，但是我们努力的不错过大家的这个任何一条微信哈。我们今天呢要说的是关于这个白茶的事儿，而且我们主要说一说年份茶。 嗯， 因为最近呢真的是也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这个功劳，哎呀，请允许我们表扬一下自己。确实在三四年前我们开始说白茶的时候，那个时候至少来说我周围的一些朋友们对于白茶的认知非常非常少。 是 那个时候大家还在追逐的是普洱茶，就是一直以来哈，绿茶普洱茶到现在。后来我们开始说白茶的时候，我周围的一些朋友，哦，原来还有这种白茶，然后就开始一点点的了解，走到了现在。然后我们就会发现最近这几年也确实是白茶从应该叫出口转内销，然后一点点兴起，现在大有取代普洱茶然后攀升到前几位或者前两位的这个趋势来。所以呢好多朋友就开始说了啊，有这个追求年份茶的，说这个既然能当药，那是不是就说是它时间越久越好呢？而一些商家呢也抓住了这样的机遇，到底是不是这样，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要跟随我们的茶文化专家、史地文化学者、畅销书《茶经新解》的作者多杰一起来聊一聊。 前一段说的底气挺足的，一到介绍多爵的时候稍微有点犹豫， 而且他老看你，就是眼神中寻求一种肯定，你老冲他乐，你肯定 我一直手指上面啊，对呀、 啊、 对呀、 啊，你拿你的手放 着，我以为你插了一根避雷针的， 就是 就害怕雷打下来啊， 不至于啊。 所以呢大家如果有关于茶的问题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当然今天呢为大家分享的这款茶是用白茶的基底做的一款红茶。 是的， 这个在若干年前的时候呢是比较流行的一种喝法，但是呢很多年呢应该说随着这几年白茶的这个价格水涨船高，基本上白茶就用来做白茶，用白茶做的花茶以及用白茶做的红茶越来越少了。 说得特别漂亮，不仔细听都听不懂是什么意思。 仔细听呢也那么回事啊，叫白茶的树种来做啊，对不对？ 那你说的是一个意思，只不过加了一个树种两个 字，对不对？ 我们的熊熊已经说得非常之清晰了。 来，你帮我刚才说那段话重复一遍。 就是这些年呢随着市场的变化，拿白茶做的白茶越来越多了。 错，白茶、啊、白茶做的白茶，哦，对，你再说。 拿白茶做的白茶越来越多了，拿白茶做的花茶和红茶越来越少了，不就这意思吗？ 哎呀，行了，我们今儿跟大家分享的是用白茶的树种做的红茶。 嗯， 那大家呢可以回复关键字多，多结的多， 对，多结的多，多福多寿的多， 多余的多 、 哎，回复这个多字呢，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微信公众号推的头条文章，这篇文章呢，应该说是多杰呢呕心沥血写出来的哈，呕心沥血。 那我每一周都得呕一回，你说说。 呕心沥血写出来的， 都是你的骨血。 然后就是关于福鼎白茶年份茶这件事儿，也希望大家能够认真阅读。真的，从今天开始，我们在节目里会使劲儿的说我们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因为太不容易了。尤其是我看到了社会上现在有这么多做微信公众号的，拿出来内容一看，哎呀，真的。 别。得罪人 不是，我还没说呢、 哦、 就是有很多都跟我们做的一样用心，但是我们做的是特别用心，有好多都是我们自己的小编呀、主持人呀，包括我们的嘉宾，真的是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而且自己去考证过的。所以呢还是欢迎大家每天没事的时候能够抽出一点点的时间，比如说在您比如说啊 最简单，您直接点这个左右右上角给我们置顶一下， 对， 这样我们实时更新您都能看着。 我们不求排在您的微信排位的前三位，排在前五我们就知足了。 嗯， 然后您每天可以看一看，真的。今天呢，给大家分享这篇文章，然后在阅读文章的同时，在我们文章的后方，然后会有我们的机器人呢，给大家设置了一个小程序，您点击识别小程序就可以看到这一款用白茶做的红茶了。 对啊，熊熊说的后方就是您往下拉啊，下方啊，您往下拉就看见有一个识别小程序了。哎，来来来，先，咱还回到今天的这款茶啊，怎么冲泡，喝起来有大概什么样的特殊的香气啊？您先多节跟我们说说。 嗯，是这样啊。 嗯， 这个红茶。啊，咱们一点一点说啊，时间还有。我就着刚才熊丽老师的话题呢，我说两句。 你把老师两个字去了 啊？我就着老师的话，然后就去错了，去后边俩字啊。我去这个就着人家话题，我讲两句啊。什么呢？就这个白茶这些年是起了势啊，比较火是肯定的。但是您要知道有一个点，它是跟普洱茶呀不能够比的，它的产能低，产能太低， 就是产量少是吗？ 那肯定是啊。那云南一个省。咱白茶呢是两个县，那您想想这个它产能它不在一个等量级上。现在你看到啊，我们现在看全年的这个产茶量来讲，每一年那肯定绿茶是绝对大宗，这还不假，占60%吧，它占60%，那五个分那40%多。那这里边呢，普洱茶能占多少呢？很厉害了，已经能占到7%到8%了，这就很厉害了。白茶能占多少呢？占0.5%吧， 差这么远呢？ 那还能有差距？所以原料就是这么多，忽悠一下都做了白茶，那自然就如同刚才咱们所说的，你想来做绿茶，拿来做茉莉花，做红茶，这就没有这么多料，哪来这么多料呢？这也是这些年为什么不做的原因，也有这个原因。可其实呢，福鼎当年就是宁德地区。大茶厂子也是品牌的，那80-90年代提起来也有一些牌子，都是以做茉莉花茶、做绿茶知名的，而且都是得了咱们说国赛的奖，或者说省部级的奖，啊，都是茉莉花茶和绿茶优质的。还有就是红茶，这都是在当年70-80年代、80-90年代就可以说是享誉全中国，甚至是还加上东南亚， 当红小生。 哎，绝对是，那会儿还没白茶什么事呢。那品种有没有？有，这个品种是清末就有了，就白茶的工艺品种清末就有，但是不红火，那这个就没办法。所以说今天咱们这款茶呢，说的就是白林功夫的品种，但是5年陈，所以叫鸿运白林，这名字是本人起的啊，叫鸿运白林，因为5年左右它的茶汤变厚了，丰富了，多了一种韵味在其中，所以怎么叫鸿运白林呢？说怎么冲泡，是这样，我建议功夫冲茶呀，你的投茶量不宜过大。不宜过大，你比如说您的盖碗或者壶，现在一般情况下都在120毫升到150毫升之间，这是一个正常大小的，特大和特小的，单说您自己肉眼就看得出来了。您要看的像比较正常的，都在这个范围之内。投茶量呢，3到4克足矣。我给您的建议是4克左右，啊，三呢，我认为从咱的口上来讲，那是轻。他们有的人就投3克，我修正这观点，我说投4克左右比较合适，冲泡。备水冲泡啊，不用洗茶，这都没有什么可说的。我呢多讲一点，算是今天咱们补充一知识。我以前很少讲这事儿，这个账号上一周我写文章我还写到这件事儿，就说这个红茶您老注意说水温啊，您给我们讲讲百度沸水，那您还忘了还有一个品饮的水温，多少度的时候喝，这很重要。 温乎的时候喝， 哎，你说的太好了，简直温乎的时候喝啊，你还能说再接地气儿点不能？ 怕烫， 哎，对，这个多少度喝呢？这个有温度的限制，我会告诉你准确的温度，是42度到45度之间最合适。 哎，我觉得这个比较难把握。 哎，我告诉你怎么把握啊？这温度首先来讲，咱们是有科学依据的。我最早是怎么知道这温度呢？最早我就是看一纪录片，就是采访那天妇罗之神的时候，哎，早已女哲哉嘛，他就讲这虾肉什么时候最甜。他说不能炸太透了，得炸的42到45度之间比较好。为什么呢？他说这个甜度呈现的好，我就把这事儿给记住了。又往后呢，又有一事儿，喝日本清酒，那个侍酒师人跟我们讲说，有一些日本清酒啊，你比如说一些熟酒啊， 或者一些这个味道重一点的，这银酿这级别的都不行啊，就比如说本酿造这级别的，你可以热，可以热着喝，但是也不宜过高。因为清酒也喝个甜度，那多少度呢？他说是45度上下。哎，我就又把这数给记住了。我就想他怎么老是在这个数上晃悠呢？后来我就研究，我这个数啊，确实是最容易体会到甜的这个度数，就是口感上啊，最容易体验到甜的度数。所以呢，咱们这茶他说45度怎么把握？你说这太好了，就是不烫口，但是明显感觉到是有温度的。温乎了，其实就已经在30度左右了。你要觉得这茶有点温乎了，就30度，是微微有这种温度的感知的，那你就比你体表的温度得高嘛，你体表在37度左右嘛，36度多，那你它比体表温度高这么几度，你就能感觉说这是个热水，就到这程度就可以了，但不烫口，烫口就肯定过50度，你才能觉出烫口来呢，烫口也不适宜您喝，为什么呢？它不是对咱们食道还不好呢吗？咱不让说喝那么烫的，烫嘴烫心的，咱以前讲，那不好。所以您记住，这茶品饮的时候别趁热喝，就是说倒出来马上就喝，我跟您说甜度还差三分，稍微往下沉一沉再喝起来的时候感觉是最甜润的。这个不光是红运白林，其他的红茶类您按照我这方法去试也是这样，有的时候喝着都这么喝，你为什么它烫啊，它你得吸溜的喝，这个时候这温度呢其实不见得是最好的，香气可能还不错，但是温度就甜度就感觉的不好，往后一点会好一些。这也是跟大家伙分享，就是正好讲起这个红茶的这个品饮类，不光是讲红运白林，您家里有别的红茶，您平时爱喝红茶的，您拿来试也是这道理，不出圈道理是一样的。 来看一下牛宝贝儿说了，说想问一下多宝宝，哺乳期适合喝黑茶吗？另外如果适合的话喝什么茶好？ 我个人认为啊，像黑茶这么温润的经过后发酵功能的茶，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而且呢，它尤其是一些黑茶里边含的这种有益菌比较多，有助于您的胃肠的蠕动啊。我们很多的这个女性朋友啊，这都我是跟这个熊老师请教的啊。他这个期间呢，他坐着的时候多啊，是就是不那么运动嘛，那不能大量运动啊。哎，那你这个时候还促进您的肠胃蠕动，本身是没问题。如果您真说能不能喝茶？我还真建议您选黑茶类的啊，当然喝的呢淡一点是肯定的，再有稍微有点年份，咱们也有点年份， 别太新喽。 哦，不要太新了，现在有一些市场上卖的黑茶呀，人家是为了转嫁成本，人家不想自己库存，你说什么产品做出来五年以后才能卖，这很多人就不愿意，那怎么办呢？那就先把它卖出去，也可以，那够的级别呢，怎么不能卖啊？那你喝起来口感呢，还没有那个韵味，而且有的时候呢，有人说，那杨老师说了，黑茶最温润了，我怎么喝起来觉得有点刺激呢？有点腥，还是有点腥。 看来腥的不是说都是好的。 哎，不行，分情况讨论。哎，有的是腥的好，有的老的好，有的是腥老各有各的好。 就是好多那个鲜的也不好，比如鲜黄花就不好。有毒，对吧？ 但是你说 是冷 吃点海鲜，它就是鲜的好。 对，所以就看嘛， 是不 是？不一样， 这还真不一样。 我觉得海鲜的话，那干的有干的风味，你煲汤，你想调出味道来，你必须得用海鲜的肝儿。我说对吗？ 哎，就比如就或者比如鲍鱼， 是不是 啊？这种 也是一样的。 来看一下这个宝牛说了。哎呦，今儿牛字辈儿了好多呀！ 这 是字 辈儿啊。 想问一下多宝宝，牡丹、银针、寿眉都是什么意思？想开始尝试白茶，从哪一款开始喝比较好呢？ 哎，好嘞，我给您说说啊，牡丹、银针、寿眉都是白茶的花色品种，同时也是白茶的等级。怎么个意思呢？这白茶啊，打这个明前就开采，咱们这茶不都春茶开采明前采吗？采芽头茶，就是一根一根的，看着很整齐，这叫芽头茶。由于呢如针似剑，如针似剑什么意思？它有尖有芒啊，同时呢一条一条的像咱们宝剑一样，所以叫银针，叫白毫银针。您记住啊，这是排序第一个等级，先摘下来先做的纯芽头茶就是银针，往后呢就开始做有芽有叶的了。那这里边有可能是一个芽抱一个叶，一个芽抱两个叶，到春尾牡丹的时候有可能一芽抱三个叶，这都有可能啊。这个茶做出来就叫牡丹，又叫白牡丹啊，都是说的这一回事。那说怎么叫牡丹呢？为什么叫这名字呢？ 我就说我个人的研究成果，要不然你解释不通这件事儿。它干茶也不像牡丹，它泡开了，说在水中绽开的样子像牡丹，我跟您说都不像。我这是到博物馆参观时我找到灵感，它像牡丹的花纹。牡丹纹饰是我们整个陶瓷史上一个重要纹饰。 嗯， 牡丹纹花卉大盘，或者说牡丹纹缠花的大盆， 嗯， 都有。您回去您仔细看，明清其实从宋代开始，那牡丹纹画起来那感觉就非常像白牡丹泡开以后的感觉。 哦， 它是一个缠枝纹的往上走，两边往上这么一样， 对对对， 都是软塌塌的这样下来的。 哦， 民间很多的陶罐啊、瓷瓶啊、瓷盘呢、啊，都是这个纹饰。老百姓很可能是从中找到的一些灵感，说哟，这看着很像，叫白牡丹，这个比较像。你说盛开的牡丹，我跟您说，你怎么看你也看不出它像。 厉害， 我是这么感觉啊，这是我找到灵感。 估计不是啊， 啊， 你接着说、 哎，你不能这么说，这一家之言嘛，是不是？你就打击我。还有往后的级别，您刚才讲了，您说出来叫寿眉，寿眉级别叫有芽有叶，芽多于叶，兼具茶梗。啊，叶多于芽，兼具茶梗，这就是寿眉的级别啊。说您说我刚尝试白茶，从哪入手啊？别从银针入手、 嗯， 我建议您从牡丹入手会比较好。 中间的， 哎，从中间入手，往两边分化。您再尝尝银针什么？我今儿出门之前刚跟我妈喝的银针，非常好。 嗯， 啊，非常喝的是2015年的。 嗯 嗯，你撇什么嘴？给过你，你肯定喝完了。嗯。 对，早没了 啊！那是，那没办法， 我听都没听过 啊！你看看，那下回别听这段 啊！来，先听个广告吧。 哎，好嘞。 老板，我要请假去修车，走保险。 中国人保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已经延长到晚9点了，你可以下班再去。 下班来办理，我们也等您。人保车险新服务，全新推出理赔夜市，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延长到晚9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一说姓牛的，牛的同志都来了啊！燕君说了，我也姓牛啊，我喜欢喝黑茶，比如普洱啊。茶博士这儿有性价比比较高的普洱吗？ 啊，这跟我说呢，咱们偶尔是会分享的。 嗯， 但是你提醒我了，这位朋友啊，这个燕君啊，提醒我，我好长时间都没分享过。嗯。 确实，咱们还真是白茶居多。 都有， 嗯， 因为茶类多，你得轮一圈，它需要时间。您前段时间刚分享完六宝吧？ 嗯， 啊，您看这不就轮回来吗？哎，又是白茶乌龙呢，啊，等等等等。 等一下，用20秒回答一个问题。刚好说到六宝了，小豹说六宝之前说醒茶要醒多久来着？ 醒 什么叫醒？我知道 醒 酒 啊，茶是需要醒的，但六宝的它是散茶的状态，您撬开或者是取出来，直接就是可以喝的。啊，第一道茶呢温润泡完之后呢把它出汤不喝，从第二道开始喝。 嗯， 哎，就是这意思。您讲醒茶是不是这事儿，下去让我再给您简单的多说说好不好。 嗯，好吧，还是跟醒酒两码事儿。 两码事儿，两码事儿。 醒酒看体质， 是， 啊，有的体质好的醒得快 啊，你那是喝多了。 还有醒酒也要看酒本身 啊。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想跟我们聊的，到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儿子，下雨了，开车注意安全啊。 老公，下雨路滑，你慢点啊。 爸爸，开车注意，不要溅到别的小朋友。 人保直销车险温馨提示，雨天请谨慎驾驶，避免低洼路段，遇到积水路段先判断水深，切勿强行涉水通过。一旦爱车在水中熄火，切记不要发动汽车，以免造成发动机严重损失。如需帮助，请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 400-1234567。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美丽姐，我的装修预算只有10万，帮我推荐个家装公司呗。 找一号新家呀，先体验后装修，价格亲民，17件家具和6大家电还免费送。 一号新家全包全配精装，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 小明哥，我工作忙没时间管装修，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找一号新家，先体验后装修，家装风格随意选，50天拎包入住。 一号新家装修体验真省心，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FM 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18:0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各位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熊丽。 还有我们今天的嘉宾。 哎，大家好，我是杨多杰。 我感觉你刚从外面跑进来的。 也倒没有，我就跟他们搭档这么多年了，老找不着这节骨眼儿啊。 挺好挺好，显着我们家大 啊， 是不是一叫来从内屋过来。 我们是 loft 的。 别提 loft 的这事儿。 欢迎大家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如果关于茶、关于搜索、关于美食，包括关于出行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来联络。我们的联系方式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一小黄人报一 FM87.6， 那是我们啊。 嗯， 另外一个不是我们。 嗯， 或者呢您可以直接搜索 CHWL876 就可以了。 对，好多朋友都说今儿的茶没了啊，这个今天道歉的这位呢没在啊，但是我们也就跟大家说一声抱歉啊，因为今天确实分享的是一款年份茶，所以它数量不会特别的多啊。有的朋友开始提要求了 ，HiFiMan 就说了，这茶虽然没了，但茶具有消息吗？一直等着。 我跟你说，我前两天在多宝宝的朋友圈看他正在那儿手绘呢。 是， 这是跟 自己 我们那茶具有关系吗？ 有关系，就是你们到时候咱们出的时候啊，帮我那挑出来就行了啊。这个 你会图 样的 是吗？ 真是你自己画呀。 我不自己画吗？啊，不是，不是，不是，你没听明白。那天是我自己画，但我不能都画，而且我画的是白瓷，咱们还有窑变呀，能理解我讲的意思吗？但是我上个星期我不就去给大伙儿烧瓷器去了吗？ 哦， 这个咱得天地良心吧，我这不今儿刚赶过来吗？ 什么时候烧好呀？ 马上就烧好。 你这，我跟你说，他说话咱们得站前门楼子那边听，你知道吧？ 那为什么呀？你 这因为他这个马上已经马上好几次了，是不是？ 原来啊，说是7月底8月初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茶具， 嗯，不有调整吗？ 现在呢，这都快8月底9月初了。 这话你就这么说吧，8月之内绝对完成。 哎，成，好，我们等着。 没日子了吧？我先看。这话说过缩了啊！ 所以大家最近如果准备去买茶具的朋友们，您稍等等啊，等等我们的。 那我最近这确实是有作品啊，跟大家分享。 你麻烦你把那个茶具你那数量多点行吗、 啊？好嘞，好嘞。 别又弄上几十套。 但是我跟您说啊，这我咱们多说两句啊，这多说两句。您知道像窑变的茶器具，我一点都不夸张，100套里能挑出30-40套来，现在就算是蛮不错。那60套以后谁有机会就找我啊，我免费提供解压的办法，拿小锤一个一个都给敲了啊。那您敲一会儿，您这个舒缓压力的作用可好了，再敲一会儿就该心疼了。 咱也学一下这个熊熊的家乡西安、弄那个摔碗酒 啊， 弄那个咱摔碗茶。 哎，那不是湖北恩施吗？ 哪儿啊？从你们那儿刚出，就是从你们那儿火的。 那我跟您讲啊， 我多少年前去恩施，人家也这样。 是吗？ 啊， 恩施没那么火，现在你们那儿火了。 这聊的有意思。这个，这种碗呀，你说的都是土陶 啊，是啊。 咱这是高温窑变釉， 摔不碎 啊，不是那么容易啪嚓嚓就马上摔碎了，不容易。但是你要是不完美的，就是要把它敲掉。 哦， 这个。谁去烧瓷去谁就该心疼了。 哦， 所以到那儿很多人说呦呦，我拿俩回去，您这不这个我们都挑剩下这个，您随意啊，您随意啊。但这不行啊， 没事，解释就是掩饰。 你把那个好的三四十套留给别人，我们就要那个有点缺陷的免费送我们。 给你们俩的一直是有缺陷的。你们仔细回去瞧瞧去，那没有一个没有褶的啊！ 天地良心，他从来没给过我，我到现在我们家没一个 啊！ 天地良心，我拿的都是样品啊，基本算抢啊，不算他给的。 听到了吧？ 后来就不带了。 来吧，说点别的事儿吧，反正您就等着好吧。啊 ，FSF 说了，说请问多宝宝，这款贡梅是不是还要放一段时间，和口感会更好？ 哪款贡梅？ 大概要放多久 啊？这是咱们分享 之前咱们分享的。 您讲的是柏柳贡梅， 对， 柏柳贡梅是今年的新茶，当年是可以喝的。我这回出差带的还就是柏柳贡梅，拼了点 time 一茶，我装了一兜子带的啊，我没问题。但是呢，我给您的建议是说，它可不可以存？当然可以存，而且如果一年左右不明显，两到三年的时候，我觉得风味差别还是挺大的。有的朋友说了，说那这柏柳贡梅我当年喝呀，我觉得我还不那么的适应它这种新茶的味道。新茶是清新的气息嘛，我喜欢喝韵味的，我喜欢喝口感的，大可以拼入一部分茶。您手里有没有寿梅啊？老一点的 没有， 我问人家的，没问你，你那都喝了。比如说茶饼掰一小块，泰姆一茶也行啊。 哦， 跟这个柏柳贡梅在一起出单独一个味道啊。我再说一点，今天这茶叫鸿运白林，鸿运白林拼柏柳贡梅一绝。 你是说口感很好是吗？ 那当然了。 比例呢？ 我这不都说一绝了吗？你们一绝一般都是口感不好的表现。 不是，我是说比例呢？ 比例丰俭由人，看您喜欢什么，三七到三七都行，就看想呈现哪一款茶的特征。你比如说，我觉得白茶里边缺一点韵，七是白茶，三是鸿运白林，感觉不一样。有人说那我还是喝红茶，但我觉得红茶口感啊沉闷，我想增点灵气儿，来点活泼的口感，来刺激一下我的味蕾。那您七是红茶，三是白茶，新白茶。 哎，其实我认为啊，这种茶和茶之间的这种混搭，完全凭个人喜欢。 当然是凭个人喜欢。 我要把普洱和花茶放在一起，也未尝不可呀。 那我们不见得喝。你能理解我讲的意思吧？当然不犯法，你放心，这没有任何的人阻拦你。 他喝不喝跟我 有什么关系？ 这两回事儿啊。对， 他说的也不给你喝，你不用站在边上。 我的意思就是说，每个人随便，对吧？ 哎，这话您讲的是对的，就是说要根据个人口味。但是我给您提供的是什么呢？是一些基本性的原则和我的一些经验。那我这个经验是什么呢？我说就抛砖引玉了，给您一些启发。而这个肯定是我经过长期时间，我也这么喝。包括呢，我有很多学生他也拼啊，所以有的时候我说这是教学互长。那更多的同学跟我一块儿试验的时候，那肯定比我试验的就快，这是一定的吧。那这其中人家觉得口感不错的，人家提供给我说，杨老师您试着啊。我那天回家试了好几回，我觉得这么拼不错，我回去试确实不错，我也给他记下来，我也给他记下来，我也跟您分享。那这就都算是呢咱们一起分享的一些趋势。您可以按照我这，比如说红白配，这就我给您的趋势，这红茶配白茶绝对好喝，白茶里边加点红茶特提香，红茶里边如果反过来是加一点白茶的话，非常提高茶汤的鲜爽度。很多人说怕红茶沉闷嘛，提高鲜爽度用新白茶也非常的好。所以说您不要觉得说这茶不能拼配，不是的，您那茶可以混搭拼配，但是保证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啊。我比如说绿茶跟黑茶我认为不好喝，这是我个人认为它就是不好喝。说黑茶跟黑茶，我这有点十年的，十年的少，我们加点五年的多搁点呗，我少搁点十年的，出一味儿也不错，也不错，这不也是会过日子的一种表现吗？那老茶总是少的，那我拼着喝，我当佐料那么喝，我当点睛之笔这么喝，那都可以啊，都可以，都是思路， 就跟炖肉放点茶差不多。 是吧？ 我这白说了，我这 好好好好。玩呗， 嗯， 对吧？ 那是，这是一种乐趣。 这个今天咱们分享这款茶比较特别，一开始其实我就想问啊，但是大家的问题比较多，所以先解释大家来 一起说。 就是这，你说这白茶做成的红茶啊，首先你说这是过去的一个老手艺，过去才有，现在慢慢没有了。它跟红茶做的红茶有什么差别吗？ 是这样的，你讲这话呀，咱们玩笑归玩笑，不那么贴切。没有一棵树叫白茶树， 嗯， 我现在讲的这意思就是用福鼎大白树种、福鼎大豪树种为主体来制作红茶， 嗯， 那这两个树种这些年大伙认知他们呢，是通过白茶认知的，因为他们是白茶最主要的制作的源头，是用这两种树。 嗯， 那这茶树它有适质性的问题，您看这福鼎大白、福鼎大豪都写着适合什么呢？适合红白绿，那是基本的，它做乌龙茶没戏， 就是适合做这些， 这就叫适质性的问题。 哦， 啊。当然你可以做白的也可以做红的，那应该是这么问这问题，用福鼎大白和福鼎大豪的茶树品种所做出来的红茶，这两个树种所做出来的红茶， 嗯， 比如说和其他的一些品种啊，啊，比如说武夷的一些品种啊，或者是云南的一些品种啊，有什么差别呀？有这样几个差别我跟您讲。第一个就是水路，水路就是说汤，咱们一说水其实说的就是汤啊，说水路就是说它的汤的感觉会甜，这是一定的，我跟你讲， 嗯， 一定会甜。而且这款茶仍然有焙，就是有焙过， 哦， 有焙过，有提香工艺。焙过的茶，第一它才能放得住，第二焙过的茶才能出层次感，这是一定的。 嗯， 所以这款鸿运白林，第一个甜度好， 嗯， 第二个有比较明显的果酸气息，有果酸的气息啊，那会我认为是一种愉悦气息啊，就是。花香、果香、蜜糖香，这是茶汤里边比较常见的几种香型吧？啊，那它就是兼具有甜度，那就是说也不叫蜜的那种甜度，清甜感，还有果酸的气息，两者加一啊，所以它是它的一个基本特征。 嗯 啊， 嗯， 也给您看看呢，这茶红茶要料五年，大概是一什么味儿？您感受一下。 它其实还是一个标杆的作用。 那肯定是标杆，所以没有量， 嗯， 也是没有量。 小豹说了，说多多第一泡茶倒掉不要，是不是一泡要泡多久合适？这应该说到的是刚才的六宝吧？ 是那位吗？是那位小豹是吧？哎，好嘞，我给您说啊，第一这个给您讲，也是给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讲，我这个不厌其烦啊，咱们经常说，黑茶，您看黑茶讲喝年份了吧？没有喝新黑茶的，都是喝年份黑茶。我说像六宝这样的茶呢，啊，包括一些安化黑茶，我建议都五年左右起喝，不能太新。那这样的茶经过陈化之后呢，应该说按拟人化的手法说是沉睡了，咱不说那拟人化的手法，它就已经干瘪到了一定程度了，对吧？它从那个鲜灵鲜灵的树叶到现在干巴巴的茶叶，那中间经过了一个很长的很彻底的脱水的过程，就如同把那个鲜菜叶做成菜干了，道理是一样的。我这两天在闽南天天都吃的是菜干啊，梅菜的也有，还有那苦菜菜干，道理差不多。 那得跟肉一块吃， 就是跟肉一块吃。 嗯， 一会儿再说这事儿，你再不偏我啊。咱们还先说这个菜干，不是菜干的问题，是说茶的问题。 嗯， 它这既然脱水了这么久了，那你想唤醒它，咱们您看您泡完的茶，咱们每个人去那洗茶壶的时候，您发现了没有？您再掏出来那茶叶呢，又有的时候跟那个新的似的，又冲上水了，那水又回去了，一片一片的叶子又饱满起来了，本来那颜色呢都泛浅，泡完了以后掏出这干茶一看啊，也泛绿了，那就说明它在恢复活性，是这过程吧？咱泡茶就是这么一过程。所以我说做茶是一个湿水过程，泡茶是一个浸水过程，那水分进来，水分往里一进怎么样呢？把它内含物质带出来了，带到水里，您把那水喝了，您那茶最后带的差不多了，没有什么内含物质，这就算您泡干净了，你就换下一道了。那好，想让它进水，它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黑茶这种年份茶都是一样，第一道水注进去以后，沸水啊，说的是沸水， 就是开水。 开水，哎，对，不是没有用的水啊，不是多余的水啊，是开水，白度水注进去之后，沉20秒到30秒，这看您自己。啪，把汤出出来，您会发现一个问题，这个汤很浅，颜色比较浅淡。说都注了20秒钟，这绿茶我都苦了，我怎么这还不行啊？它还表皮啊被水打湿了。如果您真切开，您看那茶里边它不湿， 像什么呢？我举这例子，您别嫌我俗啊，像您给阳台那花盆里浇水一样，你以为那水进去那土就湿了？不是，你水再搁多了，那就往上淤了，从那花盆上就冒出来了。您刨个土芯看看，那土颗粒里头都是干的。茶的过程跟这差不多，没什么太神奇的。咱高雅说高雅，咱得说实际的啊。那这水注进去，您就得让它有一个缓慢浸透的过程。这第一道出汤，这不要了吗？等，就是不注水了，表皮被打湿了，等多长时间呢？再等一分钟到两分钟。这个时候别注水，就等它。这过程像什么过程呢？就是花盆浇完水，您等它往下渗一渗，往下渗渗这过程。老人都看，您看那花盆那底下水出来，你那证明浇透了。我在胡同的时候，我们老太太经常跟我们说这个。胡同老太太说：“你别浇了，你看着点底下那渗水了，就别浇了，你就浇透了。”都这么说。我把这我们老太太那话落实到茶上都一样。您看一看，您等一两分钟，它的那表皮的水才会真正进到那个茶里边。茶里边，这个时候您再注水，那才真正出味道。 嗯， 普洱、收普、六宝。包括安化黑茶、四川黑茶、湖北黑茶，道理都差不多。第一道出汤，我不是让您不喝，说这是喜茶吗？也不叫喜茶。您不信，您尝尝，那味道很淡。 嗯， 第一道是不容易出味道。从第二道开始，风味尽显。 它这也跟我们说那个和面有的时候是有异曲同工的。 哦， 就是得一点一点往里打水。 哦， 和到最后的时候，对吧？ 哦、蟹芝麻酱也这样。 啊。又说三七开，你是喜欢三七口味的还是四六口味的？ 啊，您说那是混合酱啊。 我喜欢二八的 二八酱啊， 嗯， 我说那涮羊肉的那个，嗯， 哦， 哎呦，又说到涮羊肉的事儿 了，饿了， 最近不知道为什么特别想吃涮羊肉， 那就吃去啊， 这不是减肥呢吗？来，先进三十秒广告。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美丽姐，我的装修预算只有10万，帮我推荐个家装公司呗。 找一号新家呀，先体验后装修，价格亲民，17件家具和6大家电还免费送。 一号新家全包全配精装，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 小明哥，我工作忙没时间管装修，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找一号新家，先体验后装修，家装风格随意选，50天拎包入住。 一号新家装修体验真省心，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本栏目的奖品是由中国马站提供的价值430元的五马世界满运奇峰演艺套票2套，电话是400-600-0166，或者您可以添加坝上马站旅游官方公众号，来中国马站过26度的夏天，中国马站草原旅游度假区。 来，我们再继续说一说关于年份茶的事儿哈。 好啊， 哎，就我们能不能鉴别一下啊？就比如说，他说我这7年的，光凭我们去鉴别，能鉴别得出来吗？ 你们不行，你得看我，我也不行啊，不容易，不容易。我跟你讲是这个道理，看的是区间。你比如说这款茶，我一喝大概有5年左右，这我能行，这我教您有这么几回，您也行，不那么深啊，别听他们说那么深。但是，哎，我就不信这个一咂摸嘴说，这是84年的啊，你听他的了，他准说不了这么准，他一定是看下面那标了啊，要不然他怎么能说这么准呢？他不会有这么大的差别的。咱那红酒我看也是一个道理，那也得配合着酒标瞧，是吧？也没有让这么就直接品的，直接品你说个区间10年的、20年的，或者我觉得这是一款陈化酒了，这年头可能已经很长了，这能说得出来是吧？您不能说这就说出来是1937年某酒庄的，不是那个道理。为什么我说不是？你没法从科学数据上做支撑。咱把茶汤化验吧，是到几年以后某一个值就峰值了，还是到某年某一个值就谷值了，就下来了，就找不着了？不是那么简单的。所以看的是区间，不会看到具体的点。 哎，但是葡萄酒有一点不一样，比如说我认识的那个品酒师他们呢，他们主要通过葡萄它本身葡萄酒的那个味道，然后来推断在这个年份当中它的葡萄的产量啊、口感呀、包括品种啊，他们是通过这些来推断的。 跟咱们这个还是有差距， 对吧？ 跟咱们这个还是有差别。当然能到那么高妙的手段的也很难。这还有什么呢？广泛的积累，你的口感要积累到相当的程度，因为你得先喝过那个， 就比较挑，对， 你得先喝过那个，在记忆里有，您再说这个才有，是这道理吧？就跟最近我分享一我这小事情啊，在一个审评室喝茶，喝完茶以后，我说这两个茶样帮我带了，我回去要再继续试，我觉得真挺好啊，我觉得有意思，他就帮我带了，带了回去以后，我就给这个老师打电话，我们一个前辈，我说这个陈老师这茶装反了吧？我说我觉得你这个茶样两个是反的，他说不可能啊，我们这技术员都给你装过来了，不会反的。哎，正好呢，过两天我就又在这个厦门碰见这老师了，我就拿着那茶，我说你给我看这俩茶是不是反了？他说还真是，确实是反了，这个就有可能喝得出来。第一个，我在审评室喝的已经很准了，我这两个口感都已经喝准了，我是带过去想再仔细的喝一喝的时候，我发现那俩大差离格了，俩岔开了，反过来了，这个有戏。啊，这您到一定程度或者您仔细喝，您留心喝都行，都没问题。但是您说喝的那么的具体，说能喝出这个，我们有老师喝的神啊，能说出来这个生长环境、当年的天气，以及做的时候边上有什么，我就特想问他，哎，你猜猜你做的时候那机器是直流电还是交流电？他这我跟你说，再不拦着这都能喝得出来了啊。我认为是有困难的，这是我个人的感觉啊，就在茶这个角度来讲，我认为是有困难的。所以咱们听众朋友们喝呢，我建议您多积累口感，当年茶什么样，我为什么让您自己放，很多茶就是这道理。您比如说现在很多老听众都16年的就有茶了，您现在打开呀，那就是两年茶吧，您喝那两年茶什么味儿，您上市场上看看那两年茶什么味儿，有差距。 哎呦，那还是得教给大家一些，比如说要到市面上去买这些所谓的买茶的时候，那还是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标准，对吧？怎么能看出这年份茶来？ 还有时间吗？ 一分钟够吗？ 啊，那你猜猜。 你准备准备，然后我们先再进一段广告。 又进一段啊！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美丽姐，我的装修预算只有10万，帮我推荐个家装公司呗。 找一号新家呀，先体验后装修，价格亲民，17件家具和6大家电还免费送。 一号新家全包全配精装，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 小明哥，我工作忙没时间管装修，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找一号新家，先体验后装修，家装风格随意选，50天拎包入住。 一号新家装修体验真省心，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一分钟，来，先简单开个头。 好嘞，我给您开个头啊。看这个呢，首先来讲，不要被表象所迷惑。两个表象，第一个是干茶，一个是茶汤。这两个表象，你看第一个啊，干茶，看着颜色乌漆麻黑的，黑不溜秋的，说这是不是一定就是老茶呢？我说这当然不一定了。很多人觉得那历经沧桑就应该满脸褶子，不是这道理，保存好的才重要，对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汤色。 他说花花， 花花怎么了？ 花花有褶子， 他确大肯定有褶子 啊。 那个第二点来讲呢，说的是它的这个汤色。那汤色看起来是不是越深的就越好？咱们就老认为啊，这个一到老跟什么结合？跟重口味结合。好像味儿也得重，汤也得重，色儿也得重，各方面好像都得重。但其实呢，我跟您说，完全的不必要，千万别被市场上的很多东西所左右。咱们得正确的看待这问题，自然陈化的茶不会像您想的那么 好。我们先进广告。 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行方向以及二环到北高的出京方向，京沪高速四环到五环的出京方向，京开高速玉泉营桥到新发地的出京方向，京港高速大井桥到大瓦窑桥的出京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车行缓慢的路段。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你说现在个人账户盗刷诈骗这么多，怎么防范啊？ 你把账户锁上不就完了吗？ 锁上我自己还怎么用啊？ 工商银行现在推出了工银智能卫士功能，把不常去的外省市国外啊这些都锁上就踏实多了，在工行网上银行或手机银行 APP 里就能开启。 这个功能好啊，我现在就弄，还有夜间锁。 是啊，省得你们半夜失眠忍不住网购败家，详询工行营业网点。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啊！今天咱们聊的是年份茶，而且聊到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就是怎么在市场上辨别这些年份茶。 对，没错。所以呢，大家如果有关于茶的问题，或者是有搜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账号与我们来联络，可以搜索 CHWL876。今天呢，我们要这个请的是多宝宝来说怎么辨别的事儿哈。 嗯。 好多朋友的问个旁的，为什么叫多宝宝呢？一句话解释一下，我们也不大知道的啊。 就是我这个多余的人啊。大家伙爱我就叫多宝宝，是这意思吗？ 我以为是在雅宝路出生的，所以叫多宝宝。 我爱这是。 来，今天呢，多杰要跟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年份茶的事儿哈。在第三时段结束之前，我们跟大家开了个头，就是怎么鉴别市面上现在的年份茶，是吧？ 给我时间，正好这时段您多说一点哈。这个因为是个大话题，说实话也是大伙儿呢很关心和感兴趣的话题，也是个敏感话题吧。是这样。您知道啊，仿品仿的永远都是毛病。 嗯， 您当年您看过一节目叫模仿秀没有？这模仿秀啊，模仿一歌星唱歌，说他能不能跟那歌星唱的一样好啊，唱的像，怎么体现出像呢？得把这歌星唱歌的这个咱说好听叫特点，说不好听的就叫毛病，得给模仿出来。比如说你正捋头发，这个这就是一位歌星是吧，这一唱歌都好捋头发，这也是一个特点，是不是？我想跟您讲的道理是，模仿秀它这种娱乐节目，这当然无可厚非。我说的是我们的这个茶叶，如果你想做仿，你仿的基本都是特点，就是你想让大伙儿知道这是老茶，那你就这些人呢，就是这些人是不好的。为什么呢？老茶喝多对身体不好，所以我认为这点人不好。他利用的是什么呢？利用大家对老茶的一些偏执的印象，或者说一些不那么客观的印象。你比如说，老茶口味就重。 嗯， 很多人都觉得用放这么多年了，这口味得多重啊！我跟您说，还真不是，还真不是。您喝过老茶就知道了，您不管是老黑、老白、老乌龙，它都各有各自的特点，不是一个重口味就可以代替下去，那还有很强的特征。 就跟好多人一提川菜，觉得辣是一个道理。 哎，对了，对了，你想模仿说我是一川菜的厨师，那我就做辣菜吧。说又您学川菜流派的， 宫保鸡丁、鱼香肉丝。 哎，对了。其实那是家常菜啊，这个人真正川菜的功夫菜不是这些个，对吧？道理差不多，这老茶也是，是不是口感就重啊？不一定。我跟您说，口感应该叫丰富，用丰富来形容，不是重。如果您只喝到了，比如说您到外边喝这茶，只有浓艳，很浓很艳很苦，跟药汤子似的，那是不是真老茶呀？我看这都存疑。这头一点说，第二个汤色没有您想的那么深，不是说老茶都跟酱油一样。嗯，不是，该什么色还得什么色。乌龙茶得放多少年能放出酱油这色呢？放好多年好多年都不至于。我喝过30年左右的乌龙茶，还乌龙茶那色呢。你想想吧，是不是？那他没有想那么重。再有就是干茶，干茶有时候这老茶就是这乌漆麻黑的，就是这乱七八糟的，不是。第一点来讲，如果它真正是老茶，我还得问你一个，是不是当年就是好？那不是说您等了40年之后这茶都变好茶，一律都调级了，不是这道理。 您该不行还不行，当年是特一级，过三四十年您是老茶中的精品，当年您的级别不够，您是那次等的等外的被淘汰的，您撂三十年，我跟您说您还是没价值，道理是一样的。所以呢，老茶就该不漂亮吗？老茶就该乌漆麻黑吗？老茶就该非茶类物质非常多吗？说那不认识都放老仓库里了，放在上面给你讲故事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再有就是老茶是不容易有很大的量的，这个也是标准，所以您不要以为老茶就有一些刻板的偏见印象在里边，咱们得更正这些东西。 是因为大家现在在这个时代啊，好多人都追求老，就甭管您买什么，比如说咱们说家具，比如说您买那刚刚你说的大瓷碗，大瓷罐啊， 收藏， 大家都觉得这种东西是好东西啊。而且包括像吃的也是，有人说那酱油啊，那酱油放了多少年了啊，这是老酱油，这一瓶得酱油我好几万一瓶，那你开玩茶叶可能也往这边走， 好几万，吓死我、 啊、你不知道吗？前段时间刚拍了一瓶15万多一点， 听说了 啊、 舍得喝吗？ 谁知道呢，没开封啊，光知道哦，老的好像就是代表贵，因为物以稀为贵嘛，就觉得你也说了，老的肯定比新的少啊，大家就觉得少啊等于稀少啊，所以它就等于贵，贵就等于好，但其实好像从喝的角度来讲未必是这样。 哎，对了，您碰到老茶还有两种，一种呢是不够这年份说这年份的，这您撑死了上点当、还有一种呢不是这年份愣做出这年份来的，那您就不是光上当的问题了，那您这身体上付出一点小小的代价，对吧，那就不是好喝难喝的问题，身体有害，你想那坐老的能好喝得了吗？那就不行了。所以我跟大家说，在市场上不去追求老茶，可靠的渠道，有朋友有，您喝一点尝试一下等等都可以，没问题。您尝试尝试标标杆茶，您自己存一点茶都感受一下，别上市场上真竞价花高价买那茶去，咱没必要。 而且 说都实在、 而且因为听咱节目的也这么长时间了，大家也知道有些茶呀老好像是能跟好画上等号的，对不对，比如说你像普洱，包括像咱们说白茶 六宝， 您稍微的放一段时间三年五年的，您喝起来那种风味确实是不一样，好像它的韵味更足一些，对吧，喝茶喝到一定境界不就是喝那韵味吗，虽然我也没喝出来过什么啊，但是好像是不太一样，大家可能追求的也是跟新茶不一样的那种历史赋予它的一些自然的韵味在里边。 那应该说反正各有特色，像绿茶呢不能喝老，是吧，那绿茶的不是那样制作工艺，当然您说它要放老了没变质情况下能不能喝呢，许也能喝，能理解我讲这些概念吗，它就不是原来那风味了，反正是，但是呢也有放坏了的风险，因为绿茶的含水量跟那个不一样。 其实回到最初我们开始做茶的这个节目的时候，那时候多姐就说过，我们在节目里介绍的茶或者我们所倡导的跟茶有关的前提条件一定是它是一个日常的饮品， 那肯定的， 对吧，我觉得把握住这个原则，可能我们大家就不会再去过分的追求老这个字了、再来看一下这个郑家说了，哎呦，他说匿名、 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不是另外一条，另外一条， 小家说了， 哎，说这个哪种茶提神效果比较好，适合高三的孩子喝，可不可以早晨泡好茶水分离下午再喝，最好还能有刮油的功效。 不是，孩子怎么了呢，这是不容易，这个 补过了 啊，刮油啊就喝黑茶，乌龙也可以啊，乌龙也可以。那 我觉得乌龙比起黑茶来说，乌龙比较容易精神 啊，精神啊， 是吧？ 精神看体质，我喝什么都不太精神。 对，你是属于老茶客了 啊，我还算一老茶客，混了半天这个那。您说喝茶提神这效果呢？我个人认为啊，反正下午喝一杯茶，应该讲是人会变得清爽。啊，应该讲是清爽是可以有的，说是不是能够完全提神，看个人，这是我个人的理解。因为你现在你看您孩子可乐喝的也不少，咖啡喝的也不少，他没有那么对咖啡因那么敏感了，现在这人体质都是，咱们这茶单纯的茶饮料其实提神效果，我个人感觉对现代人来说都是辅助性的，咱们现在都是以喝一个愉悦嘛。但是您说您比如说午后喝一杯茶，比如您给这孩子泡点单丛吧，很清爽，很香甜， 你想那香气高啊，它也激发人这个精神头，这是肯定能行的啊。 嗯，其实我特别建议你啊，就是用多杰原来教的冷泡茶。 冷泡茶。 买一瓶矿泉水，往里塞点茶叶，没有了再往里边兑矿泉水，特别好。前段时间我出去，我就拿一瓶矿泉水，我就不想喝这白水，就想有点味儿的，往里边放点茶叶，泡了也就一个多小时，哎呦，味道还挺足的，而且它凉凉的吧，还有那一丝甜味儿， 但这天就得注意点哈，就别放坏了 啊。 冷泡 现在可以了吧？现在天还凉快， 还是有点热 、中午热，别搁车里这么晒着，那不行。 丁香说了，想问一下多宝宝，煮茶应该是用冷水还是用热水呀？ 哎，煮茶是这样，冷热皆宜，看你想浓还是淡，浓点用冷水，热点哎要想淡点用热水。 茄子说，怎么看茶是不是放坏放变质了？ 那看看 长毛、 最主要就是有那个味儿 啊，你要从肉眼能瞧见呀、啊。比较难啊，肉眼瞧见那就相当变质了，是吧？您有的时候呢，您说那很对，您那个胃就不太好了啊。 对， 就是那有点，咱北京话说哈喇味儿， 还 有点潮气味儿。 但是这哈喇味儿一定要跟汤味儿分开了。 两个问题啊、那能分开能分。 嗯，来吧，咱们先进一条广告，一会儿回来接着聊茶。如果您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想跟我们说的，到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呀，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来，回来咱们接着说啊，刚刚咱们说到了年份茶啊，这个说市场上怎么辨别这个年份茶。 嗯，该说了，第一不能从颜色，第二不能从汤色、第三也不能够从口感。 嗯， 那到底应该从哪些方面呢？ 从综合角度判别，同时您还要喝下去以后看一个体感。有一些做旧的年份茶喝起来呢粗糙，水路很粗糙，有明显的比如说舌苔上的叮咬感。 嗯， 还有比如说咱说俗点吧，辣嗓子，这嗓子一喝完发紧发皱，这也都不是好茶的表现。年份茶的它更应该是洗尽铅华，它更应该是有它自己那种柔顺的感觉在其中才对。 假的年份茶是怎么做的呀？ 加温加湿， 怎么把它做老的呀？ 就是加温加湿，说到底就是这个办法。 就是快速的让它产生一些发酵的过程，是这意思吗？ 起码汤就深了。 那其实也还好吧，现在很多东西不都是提快了速度吗？ 那提， 比如说鸡蛋 啊， 比如说鸡。 哎，但是你想，鸡蛋和鸡提快了速度和那自然生长的，它味道 真的当然 不一样， 但是大家吃习惯了，慢慢也习惯。就前两天啊，我说一旁呢，前两天我出去买肉去，我买了一个山猪的肉，那个肥肉一看啊，就巨厚，而且炒出来颜色完全跟其他的猪肉不一样，跟养殖的不一样。我就让我的朋友尝两盘菜，人家说哪个好吃啊？用普通的养殖的肉做出来，说哎呀这个味儿还行，这个稍微有点腥，他跟我这么说的。其实炒的东西一个是蒜苔炒的，一个是豆角炒的，几乎炒法一模一样。我个人觉得这山猪肉多香啊，人说腥。你看，我就说你们的味蕾已经习惯了这种养殖的东西给你们培育出来的味蕾了。 对 对, 对， 就我觉得跟喝茶可能也差不多。 那不一样，你说那还都在管控范围之内的。 哦， 咱们说这个，你要想做旧，它就不在管控范围之内了。那它是个人的小手段了，对不对？那不行。 它会加点什么化学的？ 那不会。 哦，那 就没不那不是钱不够啊，这个成本。 茶行这么苦呢？ 啊， 但是我跟你说真的，就是说点旁的啊，因为老茶说的差不多了。就前一段时间我吃了他们，就是吃了三种食物，哎呀，我认为真的这样一比较确实能比出来很不一样。 第一个是鸡蛋， 嗯， 就是自然生长期的鸡下出来的鸡蛋，我发现它最大的一个特点是它的蛋黄比较密实，它的密度比较大，然后吃起来之后呢，那个蛋黄就它有点沙， 嗯， 就我们说的土豆那个有点沙口的那种，这是第一。哎呀，那确实跟那个普通的鸡蛋不太一样，这是我觉得认为比较好的一个。还有我吃了一个库尔勒的蟠桃， 嗯， 天哪，我自认为自己啊还吃水果还比较讲究，就因为我买水果还买的都是挑一些比较好的水果买的，但是这个桃是我今年吃到目前为止最好吃的一款桃，当然我也没吃到多少种哈，我不能说我自己吃多少种。为什么？就是这个人啊，养桃的这个大叔啊， 种桃的 就是养桃，对，种桃的这大叔，不好意思啊， 养鸡种桃 的这大叔这么多年几十年就干这一件事儿，就跟这桃打交道。他和他媳妇儿两口子一开始，然后在那个库尔勒那边弄了块地，他把那地呀、啊、那石头什么的全都给他夸搬走，然后自个儿开始刨坑，刨完坑之后呢就开始养这个坑，就先把地养起来，养起来之后呢再下苗，下苗之后你想他长成桃树几年之后，然后接桃，接完桃之后在长的过程当中他就看永远只要靠阳面的，靠阴面的怎么样呢，他都不是把桃摘了不要，他是把那枝都给掐了。所以你想他慢慢经过几年，就刚开始那两三年都没有什么这个产量，因为他这基本上阴面一长夸掐枝，然后这边出来了，然后再等再养两三年，慢慢的不阴面这边就差不多了吗，都到阳面那边了， 嗯， 你就发现那桃长出来，所以它每年产量特别低，好像就几百斤的样子。我那朋友从那儿拿过来之后让我尝一下那桃，蟠桃，你桃下来之后，首先每一个都是那种自然阳光照出来的那种红， 嗯， 就跟真的红，就跟小孩那小脸蛋似的，那种红彤彤的那种。然后掰开之后，那个汁水啊，哎呦，往下滴的时候，你都觉得是那种蜜往下流， 嗯， 就它黏的拉黏了。它不是有嘚嘚嘚，它拉黏儿的，吃到嘴里之后又脆又爽，汁水还丰富，而且甜度还高。 嗯， 我最最关键的是小时候吃的那桃味儿真的是桃味儿，然后我吃完一个开始吃了一半，哎呀不行，没忍住，又把另外一半吃了，又没忍住把旁边那朋友的也拿过来吃了，我说太好吃了，这是我吃到另外一个，但是已经没有了，说他每年就这季节 就这么 没有了，不会再有了， 嗯， 然后要吃就等明年的。然后还吃了一个大米，也是这种方法，就是也是几个人， 嗯， 然后就弄到一块儿，弄了块地，然后开始种大米。他那个大米出来之后粘度特别高，特别香，蒸出来的饭非常香，而且它油性特别高。我觉得这三种以后有机会的时候，我其实挺想在节目里跟大家分享的，但是目前我那天吃完这个桃，我说能不能给我们定制点几十斤都行，是吧，他说 没 有，没戏，一个都没有， 是的， 他说那个就这么多，他说只能明年，我说那就明年再说， 那明年能给已经不容易了， 就跟去谈呗。然后就是而且他因为我为什么知道这个，是因为中化集团，不是中石化，是中化集团。中化集团他们不是也做粮油做什么东西，然后他就是属于他们专门成立了这样的一个榜单，然后这个榜单干什么，他没有那个利润啊，他全是公益性的，他就去各地组织个小组去找这些食材，找回来之后让各个组的专家去尝，然后评完了之后他们列一个榜单，但是这个榜单下来之后他们不负责采购，他们只告诉你这个东西比如大米哪儿的特别好，好在哪儿，蟠桃哪儿的好在哪儿，他只做这个。 嗯， 后来我说你其实应该告诉大家怎么能买着， 嗯， 挺可惜的。他说因为但是有很多东西它产量小，他没有办法，他只能坚守它产量小， 是的， 所以这就是说到了又说回到茶的事儿了。他们还在说呢，因为他们在说那个茶也是这样的，说因为也听咱们周二节目嘛，说你们那茶其实也这样，所以特别可以理解为什么一两百份没有了， 对， 就这么多。 嗯， 哎呀，那桃太好吃了，明年有机会真的要跟大家一块分享一下。 其实我们身边遇到过好多好吃的东西，但是就是因为产量的问题没法跟大家分享， 没法弄， 你市面上根本见不着。您就别说往远了说，咱就说苹果的桃，我去苹果吃那桃特好吃，有一大哥人家自己种的，就那么两棵树没有了，你再想吃没了， 嗯， 人家不好的桃全都做成桃罐头了， 嗯， 好的桃特别好的桃 都已经出去了。所以说有时候离这么近的，我们作为北京的老百姓可能都吃不着北京的桃，你就更别说外边的那些好吃的东西了。 真是这样的。哎呀，所以大家不要再抱怨我们每次分享的少了，这确实也是很无奈 的 无奈之举哈。 啊，这也算多杰做的一个贡献、抢救了不少的好茶，拿出来了一些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对，我们只能说我们做的是性价比比较好。 哎， 性价比哈，我们不按贵的，因为有一些朋友，我周围有朋友，就是他所谓的好就是贵。就是我就追求贵，贵就是好。 对对对。 对， 好吧，说到现在好像节目最后有点低沉、 没有、 没事儿，好吃的东西有很多， 对、 对不对？ 我们找一点能跟大家分享的。 对对对 对 最近我们要干些这些事儿啊，我们要找一些能跟大家分享的。 对、 啊、 真的把这些好的吃食、 前两天我能再说一句话 吗？你说。 哎，前两天吃了一款月饼 啊、 就是我最近就是我跟大家说，就是我比较喜欢吃月饼，所以呢我自己做了一个榜单，就我认为有几款月饼是一定要吃的，而且能够买得到的，大家自己去买啊。就买这事儿我就不帮大家了。第一款是我每年就是基本上来说小十年了，每年我都会自己去采购好多，然后送给朋友。就是王府半岛的 哦， 奶黄的那个月饼，哎，那个月饼真的好吃，而且大小合适。今年你们两个的我包了啊，就每年我会自己去买，买完之后送给朋友。它每个个头不是很大，但是它那个奶黄真。就是那种香气，那种油润感，香而不腻，这个很好。然后我今年在大董吃了他的一款月饼，叫黑芝麻流沙。就你把那月饼掰开之后，他把黑芝麻做成流沙的了，就很像我们吃的那个奶黄包的那个感觉。但是它黑芝麻很香，像黑芝麻那香气啊，就是那种油润感和那种香气是白芝麻我觉得是没有办法去比的。当然也有人喜欢吃，但他一掰开之后，关键他那个沙一流出来 就跟汤圆似的， 对，就那个也很好吃，也是我今年吃到过的不错的月饼啊。然后还有那个荣泰的月饼也不错 好吧， 可以了 啊，好吃的东西有很多啊，希望通过我们这个平台能够多多的分享给大家，就像耳边听到这首歌，就只有我们知道的地方、希望我们像是一个思想会似的啊。好吧，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们聊了聊茶，也聊了聊旁的啊。总之非常开心啊，谢谢多宝宝，别忘了、 谢谢大家。 这个九月之前咱们能分享。 下周二是茶具，看我抓紧时间做了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把这件事给大家敲下来了。 是的哈， 下周二茶具啊。 他跟我说定了。 但估计数量可能不会太多。 对， 哎哎， 我批评他半天了，你知道吗？ 做不出来那么多，好吧。下周二的节目咱们再见了，谢谢多宝宝、 谢谢大家啊， 谢谢多杰。 哎，我是夏明， 我是熊丽， 接下来是打开文化之门，明天咱们再见了。 地方，如果我还要。